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谁说旅行一定要收拾好行囊，做好装备？谁说攻略一定要做得很完善才能出发？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说走就走。我是泽华，我们节目开始喽。 弹着伴奏，不用去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子弹掉的颜色，举个重来过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指着你手，边弹边唱边微笑，感我停留在那里的光辉的夕阳，你通过这幅画感受会融化。我的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被慢慢酝酿，心动在拼命抽象，我的心只能。 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的《说走就走》。哎呀，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就想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特别是今天星期一，大家正在上班，听到这样的歌曲，不知道你的心情会怎样？说走就走的这首歌曲呢 ，MV 呢是格外值得说一说的。当时呢，周杰伦才刚刚看完美国 Coachella 音乐节，带着参加完音乐节的这样的一个轻松的心情，他拍摄了整支 MV。复古的造型以及西部牛仔开车在荒漠公路上随性的玩音乐，公路上随便的去搭便车，这一路的嬉皮风，完全就是他当时轻松心情的一个真实写照。对了，这支 MV 的导演呢也是周杰伦自己，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不妨去看一下，还是挺精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世界上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但是它的风景却意外的漂亮，可能也是因为落后吧，所以很多的景色都没有被开发。气候呢是四季如夏的，旅游四季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这里会是哪里呢？各位可以猜测一下。另外值得说的一点是，今天上午其实大家应该也有关注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格莱美的颁奖典礼正在进行当中，有一位表演嘉宾，很多人都很喜欢他的歌曲，一首 Shape of You 让他红遍了大江南北，他就是 Sting。 旅行的过程当中偶然的遇到一首老歌也是很精彩。Like my toast on one side, you can hear it in my accent when I t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You've seen me walking down Fifth Avenue, walking cane here at my side.这首歌曲 Englishman in New York。 在今天上午的格莱美的颁奖典礼上， Sting 现场表演的就是这首歌曲。当然现场的版本多少会有些出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原始版。Takes more than combat gear to make a man, takes more than a license for a gunYour enemies, avoid them when you can. A gentleman will walk but never run. The manners make of manners, someone said. He's a hero of the day. It takes a man to suffer ignorance and smile. Don't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最后这段旋律非常非常的美，每一次听 Sting 的一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就仿佛刚喝了一杯 Whisky 一样，非常的舒服惬意。旅行嘛，我们就要慢节奏一点，平时生活已经够累了，是不是？11点10分，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东帝汶。好像很熟悉的一个名字，但你要问一下东帝汶都有哪些美景，有什么值得看的，有什么值得吃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得出来吧。先说一下位置吧，东帝汶呢是位于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包括了帝汶岛东部和西部北海岸的欧库西地区以及附近的阿陶罗岛等，西部呢是和印尼的西帝汶相接的。为什么要说这么像百度百科一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主要是为了告诉大家，在东帝汶境内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山川的，还有平原谷地，以及这里是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在26度。最近北京真的很冷，如果能去到一个26度的地方多舒服呀，想穿什么样的服装应该都 OK 的。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说呢，东帝汶拥有着最纯粹的美景和最漂亮的海岸线。东帝汶的首都帝力是主要城市，人口呢也是非常的少，它的首都大约也只有16万人，其中东帝汶的原住民占到了78%，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穿着不同服装的原住民朋友们，虽然你们语言上可能无法沟通，但是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说简直太纯粹了。由于气温的关系，这里呢常年都拥有着很多的美景，漂亮的花自然不用多说，看前方花都开好了。 如果没遇上那么多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走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想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染了香味香了 花都开好了， 你是我的 我有爱了，世界完成了， 心紧贴着 手紧握着， 没有遗憾了，我很快乐我很快乐， 花开好 这首花都开好了，曾经也是某一部偶像剧的主题曲，你还记得吗？ 遇上那么多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 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 颜色染了 香味香了 花都开好了， 你是我的 我有爱了， 世界完成了， 心紧贴着 手紧握着， 我很快乐 花开好了， 颜色艳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有爱了，世界完成了。来自于 S.H.E 的一首经典老歌《花都开好了》，无论有没有爱，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都可以处处的发现爱。今天我们去往的东帝汶这个地方呢，由于历史原因，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语言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有多少种呢？多达16种。在这里呢，国民每天使用数十种的方言。此外呢，印尼语和英语是其中最常用的语言。其实即便任何语言都不通，用我们最纯粹的肢体语言，彼此也能够 get 到。在东帝汶你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服装，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哈。在这个国家呢，传统服装当中的头饰部分分为好多种，其中有一种呢是牛角的铁饰，这个呢好像小朋友戴佩戴的比较多。这样的牛角铁饰呢，看起来真的很像牛魔王的那两只角，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头上。还有一种最传统的头饰，就是用类似于鸡毛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头饰，配上他们的服装，很有一种印第安的感觉。在东帝汶旅行，你可以使劲地放慢脚步，然后在沿途当中遇到所有的人事物，微笑地面对一下，听一些老歌，想一些旧事，当然也可以听一些新歌，经历一些你没有经历过的有意思的事情。 Take a seat right over there, sat on the stairs, stay or leaveThe cabinets are bare and I'm unaware of just how we got into this mess. Got so aggressive. I know we meant all good intentions.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I can't just let you go. Oh baby,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m losing my mind just a littleKitchen floors are wet and taps are still running, dishes are broken. How did we get into this mess? Got so aggressive. I know we meant all good intentions.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I can't just let you go. Oh baby,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m losing Marin Morris 和 Zed 合作的一首新歌 The Middle， 这首歌曲呢最近也是一首大热单曲。来到东帝汶，爱吃水果的各位怎么可以不去水果市场？ 哇，这里的水果市场真的是每一种水果又新鲜又便宜，真的是物美价廉。有人说东帝汶人的幸福指数特别高，举个例子，在随便的一个海边，各位就可以看到秋千，有多久没有去好好的荡秋千了？在海边吹吹海风，开心每一刻，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金钱、有限的精力去看无限的风景。去年年底，刘惜君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如我》。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如我》，来自于郭顶，作词作曲，刘惜君的演唱。很难说清楚每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子，如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很难回答的问题，每一个当下的我都不一样吧。这首《如我》很像是旅行的过程，有一种发现的快感和那种惬意的自在。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Okay, let's go.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中华文化万里行2018首届传统文化春节联欢晚会日前在北京举办，晚会一大亮点是戏曲、书法、皮影、泥人、剪纸、茶艺等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旨在把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内涵呈现给世界人民。昨天，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仁义往事》在菊隐剧场正式出版发行，作者牛响铃是已故仁义艺术家牛清丽和金雅琴的女儿，从小浸润在史家胡同的艺术气氛中，讲起父辈的故事自然也是质朴传神。幸福中国年2018江苏卫视春节联欢晚会日前举办发布会，表示今年寻找到了新的破题角度，春晚的声音，邀请了张敏敏、蔡国庆、陈明、吉祥三宝为观众带来那些充满回忆又耳熟能详的春晚金曲。将于2月2日上映的《南极之恋》昨天首映，由关锦鹏担任监制，吴有音编剧并指导，90样配乐，是中国影史上第一次在南极实景拍摄的故事片。剧组历时7天，共跨越约24000公里的行程，踏上南极大陆，并在那里一共停留28天的时间进行实景拍摄。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喽。今天去往的是东帝汶，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节奏，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准不要等了，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性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准不要等。 早已成经过 开心快乐，感受到热情激情的时候，就应该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这首歌曲呢，也是葛大为和徐佳莹作词，徐佳莹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她去年年底发行的专辑《心理学》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东帝汶。虽然这里是世界上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但是这里的风景却是意外的漂亮了，气候呢也是四季如夏。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阿洛岛。阿洛岛呢是一个不错的游玩之地，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福格勒斯海中的一个岛屿，两座古老的火山，地势起伏可以说非常的大，自然特点呢是壮观美丽。这里的海水呢是清澈湛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珊瑚形状也是各异的，是阿罗群岛最好的潜水地，在这里潜水只能用享受两个字来形容了。好像在潜水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邂逅到最开始还是个 baby 时候的我们。或许因为潜水的时候整个世界太安静了，或许因为海底世界太纯粹了，记住这份美好，用音乐来表达。每次 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亲爱的 Mars, Mars, Mars, 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Mars, Mars, Mars, 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那你要怎么离在身边。强烈爱的感觉，想必是因为你流着和我同样的血。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遗憾今生无缘。我很愿意等这一下辈子再来到我的世界。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离在身边。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想必是因为你流着和我同样的血。 I think I'm 陶喆的 Mars Baby。 每天我们都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我们会遇到不如意，可能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挫折和遗憾。遇到这些遗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对待？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也许可以参考一下陶喆的态度，这些遗憾可能会转化成一种鼓舞和希望。因为经历过这些遗憾，你才会更加珍惜眼前所有的美好，不是吗？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东帝汶的索埃。哇，索埃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这里的灵耀山呢是一个可以观鸟的天堂之地，山中呢有着各种各类珍奇的鸟类。在灵耀山观鸟呢，可以说会让你变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各种各样的珍奇鸟类可以见到你以后也会变得激动不已。另外这里还有非常美丽的热带植物，繁茂多样，景色秀丽，绝对是可以拍出大片的好地方。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很适合来到这里，当你看到鸟类，看到很多很多极美的瞬间的时候，心里会经历怎样的一个变化。孙燕姿在自己的新专辑当中有很多大家喜欢的歌曲，我个人很喜欢下面这首《极美》。 狂欢掩饰倔强，面对空洞四面堂皇，有没有一些悲怆？谁把星星点亮，月光明珠文章，看尽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人把汗阻挡，灿烂年华在飘逸，我们忘了沾沾自喜，最后在麦田里相聚慰藉，别忘了落叶也归地，我们在麦田里相聚。把星星点亮，月光明如万丈，看清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人把汗阻挡， 璀璨的年华在飘逸，我们忘了沾沾自喜，最后在麦田里相聚。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极美》。听着极美，当然要去极美的地方。东帝汶呢，拥有着美丽的海边。想象一下， 在美丽的海边，你的心情会是怎样的自然和愉悦。每天能够在海浪声中入睡，迎着海浪声起床，哇，简直太快乐了。一个在大海边上生活的民族，心胸怎么会不宽广呢？我们说能量场的吸引力是非常强大的，东帝汶人的心里都会拥有着一片大海，总想渡过这片海去看一看海外面的世界。但其实渡过这片海之后，你会发现那边还是海，而且更深更远。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过一片一片的海，想让自己走得更远，而这其实是心的旅程。当然这个心是内心的心，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种种内心的考验和生活当中种种的变化的考验。有些人离开乐坛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带着自己全新的理解，全新的面貌，重新的认识大家。他是李玖哲。 因为你对我们不在意，房间里少了你的气味，为什么你那么沉默，为什么爱我更寂寞。 七年，去年12月31号最后一天的时候，李玖哲带着自己的全新专辑《还会记得吗》重新回来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回不去了》，反正也回不去了。不妨我们沿着江滨路走一走，去拾一拾贝壳，找寻一下美好的记忆。今天我们去往的东帝汶呢，感受到了这里的海风。这里的海风很薄，就像一项薄纱一样的轻轻地拍打在我们的脸颊上。这里拥有着海浪声、鸟叫声、土语声，整个眼前是一片和谐的景象。在这里会让你的心放松下来。 两个人寂寞，倒不如换成一个人解脱。 话是怎么说，谁心甘情愿牺牲了生活，一个人堕落也不愿追踪，彼此都沉默，却发现苦痛来自要放手的执着。我颠沛流离反复着，忘记了原本为什么，总得不到那点快乐，我证明了我还活着。最后我的欲望我的喜怒无处归宿，我的哀求我的嫉妒烫伤了皮肤，可恨的幸福那些空下的未承诺，我纷纷不平，挣扎着累积成岁月的皱褶，思念的路我延续着，剩下了就不能选择。最后我的欲望我的喜怒无处归宿，我的哀愁我的嫉妒烫伤了皮肤，可恨的心些空洞没办法弥补，从来我的温柔我的惆怅如烟相顾，我的安慰我的满足也不能过负，无法看见的花瓣飘落在何处，如果无一物可能不是真的孤独。 尼可拉曾永新演唱的《新的构造》，这首歌曲呢也是赵丽颖、陈伟霆还有吴奇隆主演的电视剧《蜀山战记》第二季的片尾曲。据说当时吴奇隆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听到了尼可拉曾永新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觉得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酷似孙燕姿，也就记住了这声音，直接就邀请尼可拉曾永新来演唱他演的这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当时呢这首歌曲其实难度挺高的，吴奇隆也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不知道能不能发挥好，没想到结果还是挺不错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国家呢是东帝汶。在这里除了可以潜水，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美景和海岸线之外，还有拉姆巴塔也可以游玩一下。这里有着茂密的热带植物和湛蓝的海水，海中美丽的珊瑚礁和许多珍奇的鸟类常常会让人激动不已。对的对的对的，毛雷阁也是一个很好的潜水地方，这里有着著名的一些潜水区域，在这里你可以邂逅到很多在其他海域看不到的珍稀的鱼类。当然了，在尼洛山的峰顶上呢还伫立着一座28米高的一个铜像，这个铜像呢也是非常酷炫的，如果你去到这里的话记得欣赏一下，可以去拍一些种种的美图。11点56分，